哎呦，吉他谁教你的？ 哎呦，我生下来就会了，你不知道？ 哎呦，屁的！ 是快是快，官方文身最清楚。从男子唱到双截棍，官方不到八路雀，一路走来是中路一对儿的曲风，都爱张国峰。我坚持风格，我活在我的世界，谁都猜不上罪。唱单调是我的本性，出其不意是我的个性。就算我站在山顶，也只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。当我的肩膀没有两块空地，那就是勇气与毅力。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。下坡的路不费功夫，别人已经帮你铺路。当我选择上坡，因为我取名叫致富。结局跟那权威就只差一个字，有时有点分不清，因为我喜欢战胜自己。 为什么我的